济贫，安善良。 哦， 大头目 贺天龙， 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奔！ 众位贤弟，擒了， 擒了， 寨之排山，你我两相伺候。 贤弟少礼，请坐， 且坐。 铁面雄心胆包天，英雄似海美名传。只为不遂心头怨，恕我宰的冤的仇。哇心的剑， 汗。自从斗牟来在这连环套，东门主为兄弟，李安为尊，每逢山下杀夫祭品，全仗列位贤弟之力也。 在此威名在外，因此抵等 马到成功。 众位贤弟修得国谦，曾令小头目下山打金买卖，未见回报。问 阿来，报探子告贼。寨主在上，探子参， 命你下山打听有什么好买卖。 我有什么好买卖？探得一桩新闻。 什么新闻？起来讲。 寨主弄兵，探子奉命去巡路，不分昼夜奔了京都。 哦， 家家户户挂彩绸，一路之上电黄土。 啊，电黄土则甚呢？ 今有太御两交公来到口外，心为涉猎，趁骑御马，名为追风，千里远居。 哦， 一路之上毫不威风也。 啊，一路老法，下面歇息， 歇战一阵。 在此为何发笑？斗牟的冤仇今要报矣。不吃此言，有话坐下讲。 行动。 寨主请讲。你到斗牟因何来到此处？ 我等不知， 只为绿林之中有家仇人预谋作对， 但不知寨主的仇人是哪一家。 就是那浙江绍兴府飞镖黄三太。 黄三太，老英雄， 老匹夫。 在此因何与那黄三太一结仇？ 众位贤弟若问，稍时再对你等细讲。只听小头目报道，今有太御梁九公来到口外，行为涉猎，乘骑御马，名为追风千里驹。 蔡某下得山去，施展本领，将女马得到手中，留下书信，写上三太的名字。那梁九公失落女马，见着书信，必命三太寻找，向着连环套高有万丈，周围有数百余里，他是哪里去寻，哪里去找？那三太寻不着御马，必定遭害，窦某的冤仇岂不得报我矣？ 寨主，像那御阴之中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寨主一人前去恐难成功，待我弟兄帮助。 哎呀，人多势众，反为不美。有道是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窦某此去若不成功，誓不回山。 寨主坚毅要去，我等备酒饯行，欢心寨主想怎样与那黄三太结下冤仇，对我弟兄细说一遍。 酒一先帝老罗的 有 想宴白下 啊！ Thank you. 起不良。暗地里挖水头，伤我的胳膊，坚持不心大意，被他提放了金子上。几何间天下米也放，我来了在这连环刀，我死了为王。大丈夫不仇不报，放在世上我气不悲，天下人耻笑一场也罢了。 乃至此去，定能成功。加强岗哨，紧守寨门。 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袁世海先生主演的京剧《坐寨》，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录音。上半段的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请您继续欣赏京剧名家名段。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留下来几句贴心的